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2018年9月20号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这是因为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口腔健康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关注了牙齿和牙龈的健康状态。但是口腔当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类不发生在牙齿上的疾病，也和我们的全身健康息息相关。这一类疾病叫做口腔黏膜疾病。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口腔黏膜疾病。本期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医师、口腔医学博士吕新医生。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全国爱牙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口腔健康的内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的口腔黏膜科医生吕新。吕医生你好。 刘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吕医生，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我们的节目呢在这个重要的日期啊即将到来之际，和大家分享口腔卫生的内容。说到爱牙日啊，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您第一个任务啊就是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爱牙日的一些情况，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健康日。 嗯，好的。那即将到来的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这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节日，但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全国爱牙日啊是1989年由卫生部、教委等部委联合签署确定的。当时设定这样一个节日的初衷呢，是想通过各种活动在公众中进行牙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和教育，来增强大家的口腔健康观念和自我口腔保健的意识，帮助公众来建立口腔保健的习惯，从而来提高咱们全民族的口腔健康水平。 回顾一下，从1989年到现在啊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 对， 也就是今年是第30个啊全国爱牙日。 对的。 不过吕医生，我们来回顾一下啊，30年前的大家的口腔健康、口腔卫生的情况和30年后的今天啊，这个口腔健康、口腔卫生的情况应该是有了很大的变化，是不是呢？ 可以这样说，是有一定程度的好转，但其实情况和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30年前啊，建立爱牙日的意义和现在啊，爱牙日的意义是不是也有了一些变化呢？ 嗯，是的。那随着咱们国家和人民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经济水平的提高，普通大众对于口腔健康是越来越重视了的。但是呢，由于咱们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像熟知的龋病、牙周病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那据调查，咱们中国人人均有2颗以上的龋病，就是俗称的蛀牙。那牙周病的患病率也能够达到80%，所以医疗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目前咱们口腔保健方面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还十分有限。比如17年的一项数据就显示，在美国它每10万人中可以对应到163名牙医，但是在中国这个数据你想大概是多少？ 嗯， 每10万人只能对应11个牙医，也就是1万人中只有1名牙医负责大家的口腔健康保健。 所以这也是爱牙日建立的意义所在，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节日的建立来提高大家的口腔健康保健意识，从而达到口腔疾病的预防。 我们刚才说到了设立爱牙日，不论是在30年前还是在现在啊，其实更加主要的一点呢是让大家都有预防的意识。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牙医数量不是很充足，但是我想呢不仅仅是医生的原因啊，我们如果是有疾病，我们如果能够在预防的这个层面呢就去控制疾病，总比得了病以后虽然有好医生，但是呢您也遭了罪了，也花了钱了，最后有可能有的病他不见得医生好就能治好。 是的是的。 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每年啊都有一个主题，那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吕欣医生跟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嗯，好的。那即将到来的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它的主题呢依旧是延续前两年的主题，口腔健康全身健康。那我个人理解一直还是用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确实是密切相关的，是公众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健康方面。 您刚才说到了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其实这样的一句话在医生看来可能是非常的顺理成章，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普通人，比如说我就觉得我今儿我就牙肿了，或者我明儿拔一牙，我跟全身健康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主题吧。 好的好的。 嗯， 其实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啊，我们在生活中就能直观的感受到。 嗯， 首先就是对咱们的消化功能胃口就直观的影响。除此之外呢，对发音美观和社交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 那从专业角度来看，已经有大量的研究都已经证实了，我们日常所熟悉的龋病啊、牙周病都可以导致或加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糖尿病这些非常常见的慢性病，并且呢与肥胖、早产、低出生体重儿、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咱们熟悉的老年痴呆症、骨质疏松、消化和呼吸系统感染等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可见我们平时最容易忽视的口腔中的小病，对全身健康和生命质量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是在我们人类当中啊，如果呢您牙有毛病的话，会影响您的全身健康。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吧，就说到在动物界啊，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凶猛的动物，像老虎、狮子，如果是那样的啊，野兽，它们如果有一颗牙坏了，那面临着它们的就可能是死亡。为什么呢？牙不好，它吃不着东西，然后它就瘦弱，那时候就不是老虎、狮子得羚羊、斑马了，是别的猛兽啊，可能个头还没有它大的那些野兽就把它们给吃掉了。所以牙和我们人类的健康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如果我们回到丛林的话，可能和您的生死还有着密切的关系。哎，今年的主题啊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那什么叫做口腔健康呢？我记得很多朋友都认为啊，说哎，这个人一笑要露出八颗洁白整齐的牙齿，这就是口腔健康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通常我们认为的口腔健康啊，含义不全面。一般呢，我们认为的口腔健康就是牙不疼不松。爱牙日的命名也只是强调了牙这个概念，也没有叫做口腔健康日。那世界卫生组织也制定的口腔健康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同样也只是关注了牙齿和牙龈的健康状态。但是呢，实际上口腔中存在的另外一类并不发生在牙齿上的疾病， 嗯， 也是和我们的口腔和全身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对生活质量也有显著的影响。这样一类疾病叫做口腔黏膜病。 等一下啊，我有点晕了。吕医生，你看啊，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爱牙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主题呢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前面我们刚把这个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联系跟大家做了分析，怎么现在又变成了这个黏膜呢？黏膜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除了牙齿以外，我们嘴里面的还得除了舌头那些皮肤，但是嘴里面的皮肤和我们平常的那个皮肤的表面是不太一样的，上面有液体。 是的， 那就是口腔黏膜是吗？ 对。 那好像不会得什么病似的呀。 也是会得的。其实口腔黏膜病是特别多、类型各异、种类众多的多种疾病的总称。它是发生在咱们口腔中的除了牙齿以外所有软组织上的病，像咱们的嘴唇、舌头、两侧的腮帮子、上牙膛还有口底，这都是属于口腔黏膜的范畴。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对这个概念清晰一点了。就比如说有很多小朋友啊经常会说，妈妈我这嘴里疼，一看这个口腔溃疡了。 对。 还有的小朋友呢这个牙，其实我觉得这个牙出问题不仅小朋友，成年人也会经常出现这问题。咱先不说那牙怎么样啊，整个的那个带着嘴里面啊半拉脸还有里面都肿了，那个地方其实也是牵扯到口腔黏膜的健康了，是吗？ 对，您说的没错。就是大家听到口腔黏膜病这个名字可能会觉得很陌生。 嗯， 很多患者来到我们医院听说有口腔黏膜科这样一个科室也会很疑惑，这是看什么病的科室？对。但是如果换个说法，大家就会觉得很熟悉了。比如说像口疮、口腔溃疡、唇炎、舌炎等等。相信咱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有过患这些疾病的经历。这些都是叫口腔黏膜病。 不过吕医生啊，话说到这儿我又得多补充两句了。很多朋友比如说有了这个口疮啊或者口腔溃疡啊等等，我们更多的是在，如果不是到口腔医院的话，在别的医院我们更是去内科，然后让医生开点什么清火的药啊或者消炎的药，就把这些病给治疗了。今儿您说到的口腔黏膜科，那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到了口腔医院，我要出现这些问题的话，专门有这个科的专家，比如像您这样的吕医生给我们来看病，是这意思吗？ 是，没错。 为什么在其他医院我到内科去看病，人就给我解决了，到你们这还多费一个手续呢？ 是这样的，到普通医院、三综合医院，他的内科大夫给您开的药啊，其实只是针对全身，而我们口腔黏膜科的大夫呢，是能够更针对性的给您进行治疗的。 可是刚才您谈到的这几个病啊，比如说我们得了这个口腔溃疡啊还有口疮什么的，这并不是什么大病啊，在别的科就手能给看了的病啊，为什么要特别的单独在口腔医院设立一个口腔黏膜科来处理这样的一类疾病呢？ 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这几种病其实是非常轻的口腔黏膜病。但是我刚才也讲到了，口腔黏膜病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还有很多在别的医院看来是属于疑难病的口腔黏膜病，他们可能在诊断方面都是比较有困难的，更谈不上治疗了。 说到了比较疑难的啊，这个口腔黏膜疾病啊，那么都有哪些呢？ 这个我在这儿说出来的话，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这些病的名字。比如像口腔扁平苔藓、口腔白斑、口腔盘状红斑狼疮、类天疱疮或天疱疮这一类，这都是非常疑难的口腔黏膜病。 但是啊，您刚才说的这些疾病我们大家虽然不太清楚，不过很多朋友，因为有一些朋友会平常关注健康的内容，他们会了解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口腔黏膜疾病是会导致癌症的，恐怕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都和癌症有着一些关系或者联系吧。 其中的几种是有癌变的可能的， 所以口腔黏膜疾病也是大家应该非常重视的一种口腔疾病。 没错，口腔黏膜疾病和咱们全身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2018年9月20号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这是因为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口腔健康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关注了牙齿和牙龈的健康状态。但是口腔当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类不发生在牙齿上的疾病，也和我们的全身健康息息相关。这一类疾病叫做口腔黏膜疾病。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口腔黏膜疾病。本期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医师、口腔医学博士吕新医生。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全国爱牙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9月20号全国爱牙日即将来临， 今年爱牙日的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在今天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就聊一聊口腔健康的内容，重点要关注的是口腔黏膜疾病。今天来做客的嘉宾呢，是来自口腔医院的医生吕新。前面吕新医生呢，就谈到了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口腔黏膜疾病啊，也和全身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到底这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吕医生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吧，下面。 嗯，好的。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很多口腔黏膜病，像口腔溃疡、唇炎、舌炎，大家都不是太重视，认为就是很小的病。那这只是其中的几种黏膜病，但其实还有很多黏膜病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比如有很多黏膜病不止发生在口腔中，像皮肤啊、眼睛、生殖器、头发也会有伴发的病损。还有很多黏膜病，它的发生和全身其他脏器的很多系统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呢，贫血的患者就容易长口腔溃疡，糖尿病的患者容易有口腔真菌感染，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容易伴发口腔扁平苔藓等等。最重要的呀，还有一些口腔黏膜病其实是具有癌变的倾向的，患者的不了解和忽视其实特别容易导致错过最佳的干预期，转变为口腔癌，所以就危及到患者的生命。总之，口腔黏膜病与我们的全身健康和生活质量是息息相关的。 很多朋友都了解啊，有一些疾病呢，在不同的年龄段，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发病的类别呀，或者是发病的特点都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既然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口腔黏膜疾病，是不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啊，或者不同的性别，那么发病情况也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呢？ 嗯，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就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啊，都会发生口腔黏膜病，并且个别黏膜病在特定人群中有很高的发病率。但是口腔黏膜病临床表现是特别多样的，它一种疾病呢，可以有多种病损出现，不同的疾病也会有相同的病损，所以对于医生来说，能正确的诊断这个口腔黏膜病难度就已经很大了，所以咱们大众就更容易混淆了。 刚才呢，您说到了口腔黏膜疾病的诊断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啊。但是我们很多朋友也了解到，随着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尤其是很多的，比如说医疗检测的手段啊，越来越先进，其实很多疾病的检测率的准确度都越来越高了。为什么您刚才特别要强调一点啊？现在口腔黏膜疾病的诊断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因为是这样的，黏膜病它的表现非常多样。首先我们医生看到这样一个病损，得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这个可能是什么病，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来确定，所以医生的经验是特别重要的。 您刚才说到了医生的经验特别重要，但是很多朋友啊，他们也有看病的经历，比如说我有可能怀疑我得癌症了，咱们就检一个最严重的病，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啊，然后我做一个活检啊，检查以后发现这地方就基本上能够确诊是不是癌症。那么按照您刚才这样的一个介绍，难道说口腔黏膜疾病的检查比癌症的检查还要不容易或者更复杂吗？ 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怀疑是癌症的话，我们直接活检就能够确诊了。但是活检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我们不可能所有患者来了以后就直接做个活检，对于患者本身都是一种损伤。因为很多黏膜病通过我们医生看一眼就能有一个判断。所以来到我们诊室进行系统的口腔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医生的这个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常见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牙疼牙肿了，然后导致的整个的你比如说你后面这个槽牙这个地方，这个大牙这个地方肿了，那导致后面又红又肿。我觉得这个疾病啊，如果不是在口腔医院，比如说我是去其他一个医院看一下牙科，那可能呢医生给我开了消炎药，过两天我这个地方就好了。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牙肿啊导致的口腔黏膜的这样的一个病变啊，还有必要单独去找黏膜科的专家或者医生去看病吗？是不是就是在其他科看完就可以了呢？ 没错，像您说这种情况呢，就是牙齿局部的感染引起周围软组织的感染，它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口腔黏膜疾病的范畴。 那么什么样的疾病啊属于口腔黏膜疾病，我们要单独的到口腔黏膜科找医生去看呢？我们再来把这个范围跟大家来划分一下，因为太容易混了，主要这里面牙和肉和黏膜是连着的。 就是比如在口腔黏膜咱们的软组织上出现了一些异常颜色的病损，比如发白的条纹、 白色的斑块、溃疡或者是糜烂。 嗯 啊、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到口腔黏膜科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旁边不能挨着那个牙，那牙有问题，然后带的是这个黏膜出现问题，是吗？ 啊、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嗯， 因为很多像创伤性溃疡，像我们老年人有一些牙尖烂牙根、 嗯、 它长期刺激黏膜就会出现创伤性溃疡，这种呢也是属于我们黏膜病的范畴。 哎，您刚才说到老年人，其实很多老年人呢，因为岁数大了，他们会发现自己有的时候刷牙的时候、 嗯、 或者稍微吃一点东西的时候就会牙龈出血、 嗯、 然后牙龈出血啊，这当然是牙周科的疾病了， 对对、 嗯、不是咱黏膜科的疾病，但是呢同时又伴随着旁边挨着那个牙龈啊，这些地方又开始肿了，然后又在蔓延到旁边、 嗯、 可能其实开始就是一个小小的破口，慢慢慢慢越烂越大、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觉得到口腔医院好像哪个科都得看一遍、 啊、是的是的，因为咱们口腔专科医院分科都特别细、 嗯、 如果有这方面担心，怕应该去黏膜科而没有去到的话，其实您到我们口腔医院任何一个科室，医生看见了这样一种情况，就会建议您去黏膜科再看一下。 咱们再说一说啊，现在有一些基础病啊，尤其是一些慢性病，中老年朋友的发病率比较高，咱就说一说像糖尿病、 嗯、 糖尿病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就得完这个病以后，很多朋友的这个伤口啊不容易愈合。 对， 那在外表的伤口我们可以去找医生去看，如果是在这个口腔里面，尤其是黏膜的一些伤口出现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到口腔黏膜科找您去看病呢？ 没错，糖尿病患者口内的创口确实不容易愈合，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他们口腔内特别容易真菌感染，是一种很特殊的口内感染，这个也是需要糖尿病患者注意来到口腔黏膜科进行诊治的。 刚才呢通过吕医生的介绍，我想大家对口腔黏膜疾病啊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知道口腔黏膜疾病呢有比较轻的，比如说我们得了口疮了，有的时候都不去找医生，自己在家就找一些消炎药或者清火药就吃了，就会情况有很大的好转、 嗯、 但也有一些呢比较严重的疾病啊需要找医生去处理，因为小则是您可能这几天都难受，重了可能和您全身的疾病啊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给自己做一简单的判断、啊、因为就即便我们能找吕医生去看病，但是大家路上比如说医院离家比较远，然后路上呢可能过去也不太方便，有没有一些方法我们自己先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说诶什么是我们可以不用找医生了，什么是我们必须要找医生的，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大概的啊一个提醒给大家呢？ 所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他们容易发生的口腔黏膜病， 嗯， 以及他们的一些临床特点和防治要点，让大家能够对常见的口腔黏膜病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嗯，能让大家在生活中知道怎么预防，知道什么情况下必须到医院来进一步的诊治。 说到了不同的年龄，很多朋友一下涌到脑海，就是说不同年龄那得从婴幼儿开始，然后有婴幼儿，然后呢有这个青少年，然后有成年人，还有中老年人，难不成口腔黏膜疾病啊也囊括了这几类人群是吗？ 没错，所以口腔黏膜病累积的人群是非常广泛的。 哦，我们刚才说的四类人群，我们简单先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不同的人群他们都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疾病，然后咱们再逐一的做详细讲解。先说特别小的这个婴幼儿会得口腔疾病吗？那时候我感觉好像牙还没长全呢。 婴幼儿不仅会得口腔疾病，而且很容易得口腔黏膜疾病。那婴幼儿最容易出现的口腔黏膜病有三种，一是鹅口疮，二是疱疹性龈口炎，第三类是创伤性溃疡。 这说的是婴幼儿啊，转眼之间孩子大点了，上小学了，然后上初中了，包括幼儿园高年级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口腔黏膜疾病的发病特点也有了变化呢？ 是的，青少年呢主要见的口腔黏膜病就是地图舌。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啊是这个青少年，主要呢是以少年儿童啊为主、 嗯、 那紧接着变成青壮年了，岁数越来越大，这病情的变化一定是也越来越大了，是不是这样的呢？ 是的，青壮年高发的口腔黏膜病也是我们平时临床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嗯、 因为疾病很多，那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复发性口腔溃疡，第二个是口腔扁平苔藓，再有就是口腔白斑。 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是你们看病的重点了呢？因为你刚才说青壮年是你们现在的患者的主要的人群， 老年人是第二主要的人群。 哦，我们来了解老年的情况。 老年人最常见的也有两类疾病，一类是口腔念珠菌感染，它和 刚才讲到的婴幼儿的鹅口疮其实是一类，都是真菌感染。第二种呢就是创伤性溃疡，因为咱们老年人口腔的内部的环境比较复杂，所以容易导致创伤。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口腔医院的医生吕欣，和大家来聊一聊口腔黏膜疾病。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色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你，把握在了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遍地树干里放千朝的飘逸。 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 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2018年9月20号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这是因为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口腔健康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关注了牙齿和牙龈的健康状态。但是口腔当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类不发生在牙齿上的疾病，也和我们的全身健康息息相关。这一类疾病叫做口腔黏膜疾病。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口腔黏膜疾病。本期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医师、口腔医学博士吕新医生。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全国爱牙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口腔医院的吕新医生和大家聊一聊口腔黏膜疾病。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啊，吕医生说到了不同的年龄段啊，这口腔黏膜疾病的发病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刚才也了解到了区别还是挺大的。吕医生，咱们刚才其实如果按照发病人群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来说的话，青壮年是主要人群，对吧？ 青壮年和老年人其实差不多。 那按照您这意思来说，就是小朋友们，就是年龄小的，基本上就口腔黏膜疾病的发病率比较低了，是不是呢？ 是这样的，相对来说是低一些。 刚才我们也特别谈到了啊，这个婴幼儿有几种口腔黏膜疾病，比如说像鹅口疮啊、疱疹性龈口炎、创伤性溃疡啊，还有包括比如上小学啊、高年级或者初中啊或者高中的，会出现这种叫地图舌，它的名字叫做游走性舌炎啊，这几种疾病啊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口腔疾病，还属于比较轻的口腔黏膜疾病呢？ 都是比较轻的，愈后比较好的这样的口腔黏膜病。 哎，我刚才为什么特别的要问问这几个疾病严重不严重？因为我想收音机前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是家里面小宝贝儿。 对， 要说孩子得了病最难受啊，或者最心急的其实就是家长了，所以我在这也替家长朋友先问问。还不错，这些病得完以后治疗效果还都能够取得满意的成绩，家长也就是当时心疼心疼孩子，之后不会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是这样的。 但是让孩子难受他也不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病的一些常识性的情况。 好，没问题。那鹅口疮呢，咱们先第一个来说吧，因为是大家相对熟悉一些的口腔黏膜病。相信很多有孩子的父母是经历过照顾鹅口疮患儿这样的经历的。 嗯， 它一般呢就是发生在6个月以内的小婴儿，还有身体比较瘦弱的、使用奶瓶喂养和安慰奶嘴的小宝宝是比较容易患这个病的。 吕医生，您刚才这么一说吧，本来家长那颗平复的心一下就又低了起来了。本来孩子又瘦又小，喝不了这个母乳，被迫喝上牛奶了，然后还得鹅口疮。你说这病怎么得的呀？能不能治好啊？就整个的病程的周期啊，小朋友难受不难受啊？ 对小朋友来说其实是挺难受的，因为很多患儿他有这种表现，会哭闹不止，会您喂他奶的话他都不喝，这也说明他嘴里本身就难受。 嗯， 那他的致病菌呢是叫念珠菌，这种菌本身是正常就存在在我们口腔中的。 嗯， 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对它有抵抗力，但像小婴儿的话他们抵抗力本身比较低，念珠菌就容易在口腔中滋生造成感染。那使用奶瓶的这些孩子，因为奶瓶这个材料容易促进念珠菌的 滋生，所以他们才容易感染。 婴幼儿得了鹅口疮以后啊，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症状呢？ 刚才我已经说了他的全身的表现，会有哭闹不止、拒食这样的情况、那在口腔中呢，父母可以看到有一片片的像小雪花一样的这种白色绒膜，这个就是念珠菌感染导致的一些假膜。那如果我们稍微用点力气，是可以把这个白色绒膜擦掉的，下面的黏膜有点发红，这就是它的典型表现。 既然是念珠菌感染，那肯定治疗就得需要这个杀菌药了。 对，它是一种真菌嘛，所以我们得用抗真菌药。如果我们家长发现了宝宝口腔中有这种白色的一片一片的小绒膜，其实是需要尽快到我们专科医院的口腔科诊治的，千万不能自己随便用这个消炎药，因为常规意义上咱们认为的那种消炎药对念珠菌没有任何治疗作用，反而会加重这个感染。 所以这个时候找专科医生啊，去开适应的药物来给孩子治疗啊，是一个最稳妥的方案。那得了这种病啊，如果我们也找了医生开了合适的药，是不是很快就会痊愈呢？之后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呢？ 后遗症倒不会，但它痊愈的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您用药的疗程和方法必须要规范。这里我可以说一个之前接诊的患者，他的家长呢是在上海，其实辗转的给孩子看了接近一年时间的鹅口疮了，直接来到我们这儿就说是鹅口疮，但是怎么吃药都治不好。然后我就详细问了一下他具体的用药方法和流程，他跟我说啊，因为特别担心这个用药对孩子有副作用，所以给他用了几天药，发现嘴里没有这种小绒膜了，就马上停药了。其实这个在鹅口疮的治疗中是一个大的忌讳，最忌讳这种稍微好一点就停止用药。 慢慢这孩子身体就有抗药性了，可能用了原本是有效的药，现在也不管用了。 是的， 家长好心给孩子耽误了。现在是 对，其实鹅口疮的治疗疗程怎么都得持续2到4周，特别是要用到他嘴里没有症状以后，还要用上7到10天才是最稳妥的。 我觉得刚才吕医生您说的这一点啊，特别特别的应该家长朋友多听一听。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成年人还要好说，大人觉得我自己特别清楚我是好还是不好，舒服还是不舒服，但是看着孩子那么难受，然后还整天给孩子弄药，可能也比较复杂，说是药三分毒，原本是好心，结果把孩子的病情耽误了。 没错， 尤其是有一些家长朋友，他们认为已经看不到孩子有什么得病的症状，那药还干嘛还得再用那么长时间呢？这不是对孩子有影响吗？其实真不是对孩子有影响，反而是您那样的应该叫提早停药啊，才是伤害了孩子。 是的，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鹅口疮的治疗，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预防我们能不得这个疾病呢？ 预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哺乳卫生。就是孩子如果使用不得不采用奶瓶和安慰奶嘴的话，一定要对这个器具定期的进行煮沸消毒。另外呢，在孩子哺乳前后要用这个温开水擦拭母亲的乳头还有他的口腔。另外成人也是尽量避免口对口对给孩子喂食。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婴儿最常见的一种口腔黏膜疾病鹅口疮，剩下还有几种疾病，疱疹性龈口炎，还有呢刚才说到的创伤性溃疡等等，他们的发病率呢比鹅口疮就要低很多。 低一些。那疱疹性龈口炎呢，它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一种疱疹病毒感染，和刚才鹅口疮不一样，那是一种真菌感染。那发生的年龄段也不太一样，它主要是6个月到2岁的患儿最多，因为6个月之内孩子还有抵抗这个疱疹病毒的抗体，6个月之后就慢慢消失了。那它的表现呢，全身症状就会比鹅口疮重一些，可能患儿会有一些哭闹不止更明显，然后就是有发烧，一般是37到38度的这种病毒感染典型的低烧，然后口腔中我们可以看到成簇的这种小水泡，泡破以后就有一些糜烂和溃疡。那在治疗方面呢，我们一般小孩很少用抗病毒的西药，一般我们都是用这种中成药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另外嘴里面也会给他用一些漱口水啊，一些药面来起到促进愈合减轻疼痛的作用。另外呢，也要对患儿进行一些支持治疗，就是合理的补充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那这里很多家长可能 就会疑惑，那这个疱疹性龈口炎和手足口病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手足口病其实也是一种病毒感染，但它其实是另外一种病毒引起的。除了口腔出现一些病损以外，家长可以看到患儿的手掌足底都会有一些皮疹和病损，这是不太一样的。那手足口也可以到黏膜科进行诊治。那另外一种就是创伤性溃疡，在婴幼儿中也特别常见，他们都是有特别明确的创伤因素在的。像一种是由于吮吸过硬的这种人工奶头，或者是吮吸手指，特别的发生在婴幼儿上颚后部的两侧对称性发生，就这种长期的刺激导致的。另外一种呢是发生在孩子的舌系带，舌系带我不知道刘莎知不知道是哪个位置， 是舌头下面然后有两根筋的那个地方是吗？ 就是一根筋，就咱们台上抬起舌头以后可以看到有一个带子连着口底，那个就叫舌系带。 是一根筋。 对，它就是因为小孩下面的门牙刚长出来以后啊特别的锐利，如果舌系带比较短，这两者就会老是反复的摩擦，导致在舌系带这儿发生了一个特殊的创伤性溃疡。这两种溃疡的话，都是去除了局部刺激因素，都是最重要的。一般去除因素以后，就会比较快的就能愈合。 这说的是婴幼儿的时期，也就是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慢慢长大了，上幼儿园了，上小学了，上初高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有一种口腔黏膜疾病啊，叫做地图舌，还叫做游走性舌炎。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特别请教了吕医生，吕医生说了这疾病的发病率并不是很高，但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是吧。 好的，地图舌这个疾病的名字其实起得特别形象，因为它整个病损就像地图一样，是发生在孩子舌头舌面和两侧缘的这种花纹，而且位置是不固定的，老是变来变去，所以也叫游走性舌炎。当然这个病不止发生在青少年，咱们很多成年人有时候也会出现。那它的病因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目前认为和消化不良啊、营养缺乏，还有局部刺激、遗传都有关系。那这个病一般我们不用特殊处理，因为患者一般没有主观的症状，但有一些人也会有这种吃了烫的东西、刺激的东西会有疼的感觉，这种我们也只是建议他可以用一点漱口水，也不用特殊处理，所以家长只要知道这个事儿就可以了，不用特别担心。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比较小的，无论是婴幼儿也好还是青少年也好，他们的很多的口腔黏膜疾病治疗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他们也并不是啊口腔黏膜科医生的主要的啊治疗的人群，紧接着治疗的主要人群来了，这就是青壮年。他们容易高发的口腔黏膜疾病包括复发性口腔溃疡、口腔扁平苔藓、口腔白斑等等啊。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三种疾病啊，我先得问一句，还是刚才那老话，治疗效果怎么样？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这个并发症或者是后遗症吧？ 这三种病啊，跟刚才孩子发生的就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三种病都除不了根儿。 都治不好， 对，没有特效药说吃了以后这三个病就好了的。 那我就不去找医生看了，反正也治不好。 但也不行，因为这三个病中有两种都是有癌变的可能的，有癌变倾向，所以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 我觉得复发性口腔溃疡这很多朋友都得了，应该要说得癌症这个应该不是，主要的就是口腔扁平苔藓还有口腔白斑，听着就挺可怕的是吗？ 对，没错。 那说一说口腔溃疡吧，很多朋友都得这病，不瞒大家说我现在嘴里就有一个溃疡。 是，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其实据文献报道，全世界大约每五个人中至少就有一个人受过不同程度的口腔溃疡的困扰，因为它疼痛特别明显，所以对大家生活质量还是有影响的。 没错，但是因为我们这工作有的时候特别忙啊，真的没法去看医生。我的一个方法不见得对啊，但我觉得对我管用，泡一杯特别浓的茶，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二分之一是水，二分之一是茶叶，连着喝两天，我觉得我就有所减轻了。我这方法反正对我来说管用，不见得适用于所有人。 您这种是属于偏方嘛？您这种其实也是可以采取的，但是像很多患者来到我们门诊啊，就说他之前用过口含白酒、涂蜂蜜、涂维生素 C 的粉末这种方法， 这些我都没用过 啊。对，但是其实还挺多人知道这种偏方的。 那管用吗？ 只能说对一部分人管用，但是我们也不提倡大家这么做，因为很多患者用了以后其实 不仅不管用，而且对黏膜造成一种灼伤。我们建议您有了溃疡对生活影响比较大，还是要到医院来看，我们给您开正规的药。 我觉得我有一特别大的优点，就是我可以忍着。 对，其实它这个忍几天就过去了。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得出来，我在舌头尖上现在就有一个口腔溃疡。并不是很严重，我觉得感觉和我以往的特别严重的比较起来并不是很严重。不过我这真不是一个好榜样啊，应该有病去医院找医生。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因为有以往的这个治疗的经验嘛，我觉得还好，过几天就应该能下去了。但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今天是第二天了吧，第三天，如果要是说过几天越来越严重，或者持续的时间更长的话，我保证去医院找您的医生。 没问题。 来说一说复发性口腔溃疡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吧。我们要说正经的，不是我这偏方。 好的，因为口腔溃疡现在病因还不太清楚，所以没有根治的方法。我们一般对于比较轻的患者，就是比如一年就长个一两次几次的，对生活影响不大的，一般就建议患者用一点局部抹的药和漱口水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反复频繁发作的，有的患者嘴里从来没断过溃疡，你想那对生活质量影响得多大。这种我们就会给他开一些中成药口服药来减少他发作的频率，但也只能是控制，没有办法说什么药吃了以后就完全不长了。 我总结一下啊，我个人的感受啊，好像如果您那口腔溃疡特别严重，比如说我现在就舌头尖上这一小块，而且呢我以往的情况下呢都是喝几天浓茶的就下去了，如果呢是一大片，然后呢好多天以后还不好，那而且我还真不是这个有的人，您刚才说到了啊，一年365天恨不得360天都有，我是偶尔啊，比如一个月有个一两天这样的情况。是不是除了我这样的情况以外，大家都应该去医院找医生去看病呢？ 对，您这种是最常见的，就是普通的复发性口腔溃疡。如果大家认为对生活影响不大，其实没有必要非要来医院看。但是有一些情况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到医院看医生的。第一个就是口腔溃疡发作的太频繁了，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您的生活质量，是可以到医院，我们医生给您开些药减轻它的发作的。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单个的溃疡长期不愈，刘莎应该有经验，您这种口腔溃疡可能嘴里什么位置都可能长，就舌头上也长了，腮帮子也长过，嘴唇也长过。 对， 但是如果有的患者是某个溃疡在一个地方长期不愈，我们这个长期指的就是2周左右，如果2周之上还不好，您这种口腔溃疡就要特别警惕了，就得去医院了。同时呢，第三种情况就是您除了嘴里有口腔溃疡，如果全身有一些症状，老是觉得疲乏呀，觉得腹部疼痛发热，或者眼部不适，有一些皮损，这些呢就有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系统疾病，也是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的。 说到了口腔溃疡，刚才呢吕医生是提醒了大家两点，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要请教一下吕医生，也是很多经常得口腔溃疡的朋友一个担心的问题。虽然刚才我们就说到了青壮年高发的口腔疾病啊，复发性口腔溃疡和癌症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多朋友说我这一年365天恨不得365天都得口腔溃疡，这难道这么频繁的发作还不会得口腔癌吗？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种口腔溃疡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确实是不会癌变的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同一个地方那个溃疡老不好，那种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2018年9月20号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这是因为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口腔健康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 关注了牙齿和牙龈的健康状态，但是口腔当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类不发生在牙齿上的疾病，也和我们的全身健康息息相关。这一类疾病叫做口腔黏膜疾病。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口腔黏膜疾病。本期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医师、口腔医学博士吕新医生，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全国爱牙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李医生刚才反复强调了，就是大家反复长期得口腔溃疡，跟癌症也没什么关系。不过接下来青壮年朋友要注意了，这两种疾病，口腔扁平苔藓和口腔白斑，你要得了一定要去医院找医生，没有什么可说的。 是的， 嗯， 首先说一下口腔扁平苔藓吧，它是嘴里您会发现有一些白纹，白色的花纹，有可能在白色花纹基础上还会有一些充血糜烂，会有疼痛的感觉。这种呢疾病也是原因不清楚的，所以没有根治的药。但是它是会有癌变的可能的，属于一种癌前状态，原来叫，但现在归类为口腔潜在恶性病变。它的癌变率是十分低的，大概是 0.4% 到 2% 左右，所以扁平苔藓的患者也不必过于担心，只要积极的治疗，定期到我们医院来复查，来观察它的情况，是可以防止其癌变发生的。那对于白斑来说呢，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它的癌变率是高于扁平苔藓的，大概是3%到5%左右。一般是吸烟的患者、饮酒、咀嚼槟榔或者局部有刺激、有念珠菌感染的患者是比较常见的。它的表现呢，就是咱们在口腔中可以看到那种比较规则的白色斑块，它是凸起于黏膜的，有一些粗糙感，而且也会伴有口腔伴有糜烂和溃疡，有疼痛的感觉。而且对于发生在一些特殊部位，比如像舌头两侧、舌腹、口底，还有两侧口角这样的位置，它的癌变率会高一些，是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青壮年朋友如果得了口腔扁平苔藓还有口腔白斑，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旦确诊要到医院定期去检查，不是说您肯定会得癌症，但是我们早去检查，万一有什么意外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嗯，是的。 那下面就是中老年人了，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都意味着岁数越大可能得的病就越多。在口腔黏膜疾病当中呢，也是有像口腔念珠菌感染以及创伤性溃疡两种常见病，我们要介绍给大家。 好的，那口腔念珠菌感染和刚才讲到的婴儿的鹅口疮是一类病，都是念珠菌感染。因为老年人也是抵抗力比较低嘛，他们是易感人群，另外他们又有这种唾液量减少，口腔卫生比较差，带活动假牙这样的情况，所以也特别容易感染。而且活动牙是老年人发生念珠菌感染最突出的一个诱因。那在治疗方面和孩子是差不多的，也是要用抗真菌的药物。此外，老年人就是要注意，一定要清洁义齿，清洁咱们平时戴的假牙，晚上一定要摘下来泡在水里，千万别戴着过夜。 刚才我们说到了在青壮年的时候会容易反复的得口腔溃疡，那到老年人的这个疾病叫做创伤性溃疡。那创伤性溃疡是不是跟小朋友那种创伤性的溃疡也是类似的呢？ 对，也是类似的，也是有创伤因素，只不过老年人的创伤因素啊，大部分是由于自己的牙造成的。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烂牙根，有烂的牙冠，还有过锐的牙尖，一些不太好的这种镶的假牙，都是刺激黏膜的因素。所以在治疗的首要措施就是要把这些刺激因素去除，另外再用一些局部的药就可以了。 老年人的这两种疾病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口腔念珠菌感染和创伤性溃疡，他们的治疗效果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癌变呀，或者后遗症等等呢？ 念珠菌感染的话，也是如果规范的治疗，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老年人的易感因素比较难去除，所以要格外注意。但是创伤性溃疡呢，其实老年人特别容易忽视。如果我们已经去除了刺激因素，也局部用了药，还是要观察这个溃疡的变化。 如果说溃疡还是一直不好的话，咱们要警惕，可能是有癌变的发生了。 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吕新医生呢把不同年龄段啊容易得的一些口腔黏膜疾病跟大家做了逐一的盘点。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吕医生还有什么内容需要提醒给广大听众朋友的吗？ 嗯，我觉得最后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点就行。第一个就是，如果口腔内发现了有白色的病损，不管是白色花纹还是白色斑片，或者是有长期不愈合的溃疡，这两点您及早到医院，到专科医院的口腔黏膜科来诊治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因为忽视而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那么马上中秋佳节和国庆节也要到了，我在这里也想代表所有的口腔医生，祝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祝大家都能够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吕新医生的详细介绍和美好祝福。在这个金秋，还有很多家的医疗机构啊，都非常关注大家的健康，也愿意把越来越多的医学知识带给普通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是第一家迁出京城五环外的三甲医院。经过十年的发展，这家医院已经成功的从传染病专科医院转型为三甲综合性医院，造福京东北区域的百姓。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医院迁建10周年的发展成就，今年以来，地坛医院举行了系列的文化活动和学术会议。本周三，北京地坛医院第二届科普大赛刚刚落下帷幕。来参加大赛的不仅有医院的优秀的选手，还有很多的专业的评委。另外啊，还特别请到了周边的很多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老百姓来参加活动，用科普大赛的方式传播知识，把健康理念带给普通人。今年还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建院60周年。今年肿瘤医院也特别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像义诊、科普宣传周、健康大讲堂等等的活动。另外还将在10月19号、20号举办第六届国家癌症中心学术年会，包括像2018年国际肿瘤防控大会、中美肿瘤合作研究和体系建设研讨会、第28届全国肿瘤医院管理学术大会等等一系列的会议活动都会在这个年会当中举行。在年会当中，共同探讨全球肿瘤防控的策略和措施，为全球肿瘤防控提供借鉴和指导。节目的最后，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继续播出文明探源考古专题，由王吉怀先生主讲与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传奇。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